说明神是何时离开躯体。神是出离之迟速，与病者生平之行为品德有直接关系。简单的说，极善极恶之人，以及往生圣境者，去得最快。一般普通人，去得较慢。例如，忠于国家，孝养父母，仁慈不杀，利人济世，这种种人，因为正气上升的缘故，直接生善道。天道，人道，所以去得快。又如艰险阴毒，穷凶极恶，忤逆不孝，杀业太重，这种种人，因为邪气下沉的缘故，直接生恶道。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所以去的也快。一心念佛，蒙佛接引往生佛净土者，或修禅定正无生处三界者，其中有欲知实质，身无病苦，安详念佛，或入定而去者，当然直登圣境，去得更快。普通非大善大恶之人，去的就慢了。但时间早迟，各有不同，所以必须假定10至12小时也。从生死之后，尚未受后生果报之前的过渡时期，名为中阴身。有于一天、两天受后生果报者，有于一期、二期受后生果报者，最久7期49天决定受生。就象征来说，最后去的地方最后冷，但切记试探冷暖。所谓10至12小时，系就一般情形而说，但又需是天气及地方之宜与不宜，酌量可能性。 将时间或缩短一点，或延长一点，均无不可。